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了位于西南前线水域最南端的格力岛前哨基地和长才岛防御队。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等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坐船乘风破浪，掀起由南朝鲜伪军歹徒所盘踞的延滨岛近在咫尺的西南前线水域最南端的格力岛前哨基地进行了视察。他查看兵房、教育室、食堂、温室后说，指挥官要像父母那样抱着一种有了别样的饭菜，以先为子女着想，天气稍微变冷了也为子女担忧的心情深切地关照军人，要做到党所采取的措施发挥作用，来好让他们尽情过上无所羡慕的生活，并做了在改善岛屿哨所军人生活方面的宝贵指教，还给予了充满恩情的关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走过陡峭的坡路，到了尖舍站。他在尖舍站俯瞰着延滨岛，对敌方力量、器材的部署情况和敌情做了解后，还具体的了解到近边的格力岛前哨基地的力量和器材部署情况，以及第四军下属部队的前线海上警戒任务执行情况。他从炮兵局长朴正天那里受到包括格力岛前哨基地在内的西南前线炮兵部队的打击延滨岛目标任务分担内容，并批准了重新制定的延滨岛火力打击计划战斗文件。他查看战斗阵地后说，格力岛前哨基地的战斗阵地是按照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意图去修建的，很好，一切都令人满意，并提出了在加强格力岛前哨基地的战斗准备和战斗力方面的纲领性任务，即今后设置更为坚固的海岸障碍物，完善监视系统，加强岛屿警戒任务的问题，采用新的主体的岛屿炮兵战法的问题，切实采取措施以圆满实现炮兵火力指挥通信的问题，周密扎实地搞好与临近岛屿防御队的火力协同和指挥，可靠地保障对敌方目标的火力打击的一致顺序、迅速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格力岛前哨基地的指挥官和军人将时刻牢记比生命更可贵的祖国之岛格力岛后边就有亲爱的父母兄弟这一点，献出生命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南前线水域最南端哨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从前哨基地回来，顺路又到与我们党的先进革命传说一道广为世界所知晓的长才岛防御队进行了视察。他向热情欢呼的军人和军属亲切地挥手还礼，一一握住孩子们的手，还认出孩子郑恒明，亲切地抚摸着他的脸颊，说抱住出生才有六个月的婴儿的时候好像是个昨天的事，可他已经长高了，看不出原样，而且满面春风，一张一张地看了防御队长女儿所画的画。他查看防御队的兵房、教育室、洗浴场、食堂、温室、家畜圈，并以亲生父母的心情深切地关照军人的生活。他说，改善军人生活就是战斗准备。他经常强调指挥官要牢记指挥官是为士兵才存在的，并为士兵奔波。如果指挥官关心士兵的心情是火热的，那么天气再冷，但士兵都不会觉得冷。如果有指挥官在身边倾注亲生父母之爱，就不管生活在一个敌阵近在咫尺的前线水域，也会觉得心里很踏实。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具体的了解到对军人的后勤供应情况后说，该防御队也要搞好水产副业，并为此给予了代代相传的充满恩情的关怀。他说，与敌人的较量是火与火之间的较量，同时是思想和信念的较量，要把防御队军人造就成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信念的精神力的最强者，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社会主义守护者，祖国统一的猛将，就必须给他们以大量的思想食粮。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利用电脑传送资料系统来使军人每天收听党的声音，学习各种常识资料，要下发必读图书和更多的教育资料，以使他们切实树立游击队史学习风气。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来把军人造就成为掌握多方面知识和具有文化素质的多面手。 他满脸堆起微笑，望着长才岛防御队前景，高兴地说，好像是一幅画卷，周边环境整理得真的很好，管理好党校功夫所修建的兵房和住房，保持干净整洁。他十分满意地说，在2012年8月视察防御队的时候指示过，选定适合于气候风土的树木和地皮植物，来把岛屿转变成为一个绿树成林的地方。可以看出那以后植树造林搞得好，长才岛发生变化，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处处是个露出泥土的淡红生地岛屿，长才岛转变成了绿林岛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监舍站听取有关敌情的具体汇报和防御队的战斗任务执行情况的汇报后，查看火力阵地，并了解了武器战斗技术器材的经常性战斗动员准备情况。他说，防御队把对火炮武器等战斗技术器材的照常管理搞得真的很好，闻名全国的防御队果真不一样，军人要把自己的武器战斗技术器材看作是一个要一同闯过战火的战友，像眼珠子一样加以爱护和管理，要让军人对党和革命、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忠心和纯洁无瑕的良心反映在枪杆子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长才岛防御队所承担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做了在完善长才岛防御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的宝贵指教，即指挥官要用我们党主体的炮兵战法牢牢地武装起来，进一步提高可活用于实战的火力打击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问题，从战斗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实现战斗阵地的要塞化，搞好伪装的问题，根据巨变形势和前线情况的要求，时刻都做好强有力的火力打击准备态势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长才岛防御队军人将竭诚拥护党的先进革命领导，并赠送双筒望远镜和自动步枪，还同防御队的全体军人军属合影留念。